那时的我多么的青涩，哎呀，多么的鲜嫩。 哎，你是怎么来广播台的？ 说到这是一段传奇啊，想当年这个责编大人看到了我的优秀，当天晚上试音的现场，哇，各大栏目组对我那是另眼相看，哇塞，期盼的眼神，希望我加入他们的节目，你知道吗？哇塞，啊，最后很多人都在叫我微信说， 别别，哎，来， 你加个微信能不能那个，到时候来我们节目试一下？我说，好吧。然后最后呢，经过仔细的挑选，我荣耀的加入了生活 Mix。 这不应该是加入生活 Mix 是你的荣耀？ 不是，我荣耀的加入了。哎，说到你是当时怎么？ 我当时其实。我当时吧， 找你了。 不是，我当时其实也是就是 替补， 闭嘴，就是让我试一下这个节目的那个稿子嘛。然后结果发现，我这种才华就非常适合这种高档、这种 大气优雅 对节目，就非常适合我这种， 对对对对， 就是没办法， 没错没错， 就为我量身定做， 对对对对， 就没我不行。 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不过这样回首一年来讲，看到其实我们从当初的这个全台收听率倒数第二，到现在的全台收听率正数第二， 对，反正有你没你都是二呗。 但这一切其实不仅仅是我，不仅仅是咱们俩，对吧？我觉得这段时间从我们当初的两档节目到后面，其实是一档节目，就是一个栏目，只有我们的吐槽和 Mix， 但没有后面的直播间和故事杂货铺。到后面，我们的故事杂货铺会有很多的听众在推送下面留言，期待的结果。 就我们越来越优秀， 没错， 然后节目形式越来越多， 对对对对对， 从一个不太完整的草台班子变成了一个非常完整和优秀的草台班子。 对对对，我们还是谦虚的，对吧？不过确实录了这么多节目，我觉得想想还有很多让我难忘的节目。我最感兴趣的是当时我录的那期《奇异博士》的节目。那些收听率特别，还有一个就是，那是好像是咱们这一年来收听率最高的节目是《口红》， 啊，对对对，那个 YSL，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一个学期都录了很多推荐美食的呀。其实这些美食我在下面带我的前女友吃了很多很多，确实值得推荐，而且真的是我们记者真的用心的去把它推荐给了我们的听众。 所以我们节目都是干货，都是实打实的， 没错没错， 对不对？好东西我们就分享给大家，对不对？哎，说到女朋友这个问题吧，其实 这个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听众朋友们，你们不知道生活 Mix 有一个诅咒吧，就是南波永远没有女朋友。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个学期，从我没有女朋友的时候，小记者们就在写我说我没有女朋友，就先吐槽我说没有人要我，那时候就开始损我，你知道吗？让我在广大的听众面前丢尽了面子。然后好不容易，哎呦，我找到了我的春天真爱。 结果呢， 我就跟这个记者们说，我说，哎，你们要写一些我有女朋友的，我要给我女朋友听的啊。 写了呀，人家不是没写啊。 是是是，每次写到有关于我女朋友的这些话题的时候，我都没空，都是代播来。 谁让你没空啊？ 等到 记者啊，你看你这个人。 等到我能播了之后，我又被踹了。 喜大普奔。 不过我就寄予我后面的南波几句话吧啊，希望你能够从我这个位置，就是全广播台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地位往上爬一爬，争取换一个优秀主播。 那我这儿也给女播一句话吧，就是如果南波这有点问题，或者平时这个脾气啥的不太好，你就忍忍吧，因为生活 Mix 的南波都是桃花不太旺的那种，你就忍忍吧，包容一下，包容这个世界才会美好，是不是？ 是，感谢您的大度啊，感谢您耐心的呵护和治疗，让我的精神病没有再次的发作。 没有没有，说真的，感谢日天这一年多以来啊，就一直对我的这种照顾，是吧？ 也希望我们的听众能够感谢大家一年的包容啊，虽然我们之间出了很多错误，或者是这个聊了很多尬的主题，但是我们相信未来也会跟大家推送更好更多的干货，也会奉献更好的故事，再去开拓更多更加精彩的栏目。 对，也希望生活 Mix 能够陪伴您，让你的生活中每天都有好心情。 好的，那么既然这是最后一节目了啊，当然要有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了啊。 没错，那么下面呢就有请我们生活 Mix 的工作人员们入场。 我的爸爸们啊，有请。 大家好，我是老泽编。 大家好，我是上一届编辑。 啊，他就是不想承认自己的老。 说是把这个老子给去掉， 这样有点。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了学校里最老的那一批人，年龄最大的那一批人。那么我们也在经历了两年的幕后工作之后，终于走到了台前，过了一回主播的瘾。 其实之前有说过一次，因为在我们刚刚接手责编和编辑这个工作的时候进来录过一次，我们那个时候承诺说希望能把这个节目办得越办越好， 我们事实上也是做到了。至少我们在声潮已经从前一年的三等奖拿到了去年的二等奖，那么今年的目标就是一等奖，就要看我们新的责编和编辑了。 没戏了，没戏了，没戏了，算了，算了 就是那个录播室外的一群正在眼巴巴的观望着我们的记者，靠你们了。 对，加油。然后非常欣慰呢，就感觉自己当了一回妈，把自己的小孩带大了，现在能够独当一面了。 然后就是谈一下那个刚进来的时候，也不是刚进来，就是刚接手这个所谓领导层的职位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吧。我不知道责编怎么想，反正我当时是挺慌的，我觉得他可能比我更慌，因为他本身比我更忙一些，因为课业啊什么的。然后其实我是挺没信心把节目做得更好的，因为我觉得能维持原样已经很艰难了，毕竟自身水平有限，然后也不能够特别好的带领和教导别人，我觉得是这样。还是老生常谈嘛，反正去年的责编和编辑也说到，就是小记者们从不会写稿变成了可以独立写稿，我们这一届记者也是这样。 但是我其实现在还在担心他们能不能把新的小孩带好，因为他们 当妈的都是这个心情， 自己都还让我操心。 确实，哎呀，大家都是第一次嘛。 对，那么今后呢，就希望生活 Miss 能够在下一届声潮中拿到一等奖，毕竟一等奖的奖金是非常的高的。 嗯，对。 那么就 可以提高一下我们的平时聚餐什么的伙食水准。 生活水准。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听说这一次招新，我们没有招到主播。这让我非常的意外， 因为去年招主播的时候， 虽然好像 也说了我们责编是跪下来求他的， 但是虽然去年也没有招到主播，但是今年呢比我们去年好一点，是因为我们有很多记者报名，然后作为一个新的栏目吧，也就三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步了。但是我相信在这一届带领之后呢，下一年我们一定不会再有这样尴尬的情况了。 那就 以后的时间就交给他们了。 对，那现在的时间也交给他们了。 大家好，我是这一届生活 Mix 的责编。 大家好，我是这一届生活 Mix 的编辑。刚刚听过了四位师哥师姐的话，然后我们也来表一下我们的决心吧。 嗯，就是想说一下，其实刚接到责编这个担子的时候，心里并没有做好太大的准备，但是经过这一学期的一些招新啊，一些宣讲啊，我们也是很努力的在招我们的小记者。就是我们上一学期招记者的情况不是很好，然后我们这学期下了一些心思，就是能够招到一些我们比较满意的记者，这一点上我跟编辑都非常开心。 是的，而且我们的主播也十分的优秀，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继承日天师哥和安然师姐的欢脱的优良传统，以及不断的损男播的优良传统继续下去。 对，然后就很希望主播可以在今后的录制节目中默契十足，就像我们上一届的日天师哥还有安然师姐一样，他们两个在录音间里面气氛就经常非常的融洽。 嗯，然后其实我也是觉得像刚刚师姐说的那样子，自己好像也就是并没有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写作者，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教我们下一届记者，其实还是挺茫然的。不过既然已经接手了，那就会就是尽力去做好它，然后争取下一届声潮就拿个一等奖，这样子也就是看我们这一届的记者。 哎，我对我们的记者还有主播还是有很大信心的。 对的， 我觉得这一届可以。 嗯，非常感谢去年一年中就是整一个生活 Mix 节目组，就是一开始其实我们到下学期整一个都挺惨淡的，但是就是剩下的人还就是努力的把它经营了过来，也是又在北京广播电台放出来了，又拿了奖，这样子还是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 啊。上个学年的话，我们节目组其实是有过比较大的改动的，从原来的只有一个脱口秀的板块变成了脱口秀生活直播间还有 故事杂货铺这三个栏目。然后这三个栏目我们都有坚持在做，希望这一学期我们的小记者能够把这三个板块都继续发扬光大，然后拓展出更多不同的新意来。 反正就是希望生活 Miss 这个节目组能够越办越好， 继续在广播台发光发热， 对对对， 留下一些美好的， 对，成为全台第一 的节目， 对，创造一个又一个的神话。 大家好，我是生活 Mix 的制作，我是半路来的这个节目组吧，也是各位哥姐手把手教我，然后做到今天这个样子，也是希望下一个学年，然后继续和这些朋友一起，然后走下去，把这个节目做到 超一流是吧？那你会介绍新的小制作帮来一起来帮忙吗？因为我们现在制作其实不太多，对吧？ 对，当然也会了。对，然后也是希望和就是新来的小制作一起合作愉快。 哎呀， 我想哭。 别假哭，别假哭，一滴眼泪50块，你现在给我哭。 哎呀，听到这个责编爸爸和编辑爸爸这个这么夸耀我啊，哎，夸耀我了吗？ 没有吧。 好了，那这个话不多说，希望这以后的日子就交给他们，让他们去大展拳脚了。 也相信，我觉得凭他们的实力，完全轻轻松松， 没错， 是不是？ 对对对， 一等奖啊！ 对，一定要相信。 我说了的啊， 一定要相信。 没达到请吃饭啊。 对对。 好了，那么这就是最后一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那么今天的。我的最后一期生活 mix 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那么也希望听众们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生活 mix。在您的支持下，我们会更加努力的。那么感谢您的收听。 对，如果大家想念我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推送下面留言，就是说 啊，没有人想念你。好，可以了，时间到了吧？是不是到了？ 最后一刻都不忘了要损我。好的，那么今天就这样了，拜拜， 拜拜。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非常点播的主播苏宁。 我是纤维。 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手势啊，321倒计时了，好像昨天还在录着开始的节目，今天却已经在录告别的节目了。短短一年的时间，用声音和音乐陪伴着大家，真的是感觉非常的难忘。 今天回广播台录告别节目，心里是有一种淡淡的不舍的啊，记忆总是停留在刚来的那一天，这一晃眼一年都过去了，真的是太快了。 对，我们非常点播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在这里呢，我学会了珍惜，学会了感恩，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同学在大学生活当中呢，能够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在拥有的时候学会感恩，记住每一句真心的忠告，也能够记住每一次感动的瞬间。 虽然是在录着告别的节目啊，但是一点都没有觉得说要再见了。所以我们今天不告别好不好？我们把这个接力棒传给我们的师弟师妹们。 Never gonna be the same, same. Flow like an eagle. Hey.大家好，我是非常点播的制作宋树伟，我也是广川十强宋树伟，谢谢。在非常点播这个大家庭里，我最感谢的就是我们责编刘海一。 在我心中他绝对是广播台里最默默无闻、做奉献、工作最认真负责的好责编。他积极主动、独立工作能力强、愿意在压力下工作，并具有领导素质、有积极的工作态度、能够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也勤奋的工作。而且海一责编呢，一直根据广播台高层的要求努力对我们节目进行创新，比如恢复了点播环节。据我所知，在前几届点播环节都是空置，没有人管，但是通过海一责编和新媒体部门的努力，点播环节又重新恢复了，所以我也点了很多我喜欢听的歌。而且由于我们的节目是直播节目，再加上第一个学期没有小制作，我们组人员特别的紧张，然后刘海一同学既当责编又当制作，他每天必做的事情就是剪音频，还要跟上级对接，然后作为他的室友，他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也尽量帮他分担，虽然没有做到。在每周五全组人员都必到的时候，他也总会买很多零食分给大家，让大家开开心心的工作。同时由于专业的原因，广播台设备每次有故障，制作小记者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情况下，只要找到刘海一同学总能解决问题。广播台有两档音乐类节目，一档是非常点播，另一档是音乐即时听。非常点播节目是每天都进行的直播节目，每个小记者每周至少写两篇稿子，每篇稿子要选六首歌，每周就要写36首歌。我只想说的是，我们小记者所写的歌都是他们认真挑选，并且他们也是出于自己的喜爱、对音乐的热爱才写的歌。我们要做的是让大家感受到音乐的魅力，让大家在闲暇之余能通过每天六首歌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让人一天得到舒缓，让大家内心都能得到平静的温暖的音乐节目，是要让大家能够沉浸于音乐，对自己一天进行审视总结的节目，是让大家觉得温暖的节目。这也是我们节目标语设置为欢迎来到温暖有爱非常点播的原因。 非常点播的责编刘海一，经过我们整整一年的全体非常点播成员的认真工作以及广播台的支持下，非常点播节目组在2016到2017学年度一共完成了158期节目的录制与放送，其中第一学期一共完成了68期节目，包括19期录播和49期直播节目；第二学期一共完成了90期节目，包括15期录播和75期直播节目，其中录播节目中包括一期迎新节目和2期特别节目。我们这一学年经过了节目的调整，我们的节目分为两大部分，主题部分包括音乐心情、音乐故事、音乐人物、音乐速递、音乐类型。点歌部分，我们这一学期一共进行了20首歌的点播。本学年一共策划了2期特别节目，分别于12月4日和12月26日播出，形式类似于音乐杂谈类节目。小记者之间以一个话题为主题互相推荐歌曲，以达到交流和切磋的目的，在碰撞中表现出了音乐魅力的所在。我们这一学期虽然在节目质量和推送质量的改进上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还是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调音台的问题导致直播节目没有办法直接从调音台取信号出来，每天剪节目的工作量非常大，然后第二学期的点歌数量比第一学期很少，小记者的推送完成情况不一，完成时间有推迟，内容较单一，不够性有丰富，在内容排版上虽然都有进步，但还有可发展的空间。在让节目组交给下一届的时候，我们希望下一届的非常点播能够继续做好节目和推送，争取在内容和排版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做好点歌环节，最好能在线上线下都做一些宣传，以及办好第11届声音考游记。接下来我要说真心话，首先我觉得作为一期广播类节目，没有跟观众的互动，这一点是让我非常不能理解的。一个广播节目如果失去了跟观众互动的话，那就失去了它80%的意义。但是我们节目作为一档互动类节目，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一点。但是由于我们的设备原因，我们没有办法跟观众进行互动。我们全校竟然只有2个喇叭才能听见我们的节目。原来非常点播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点播节目，但是到最后如果有点歌的话，也都是极少数的人，就算点了也不一定他们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所以就觉得做出来这样的节目没有人听，也不知道我们的心意是传达给谁的，这一点还是真的很让人遗憾的。第三个问题，我就是一个小建议吧，现在不是20堂开业了吗，让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同时听听我们广播节目，我觉得这样也是挺好的一个宣传方式吧。有生之年有幸遇见，非常点播是一个非常温暖有爱的大家庭，希望非常点播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好。以上我是非常点播节目。 大家好，我是非常点播的小记者于玄德。记得当时我们录迎新节目的时候，我们这个房间里坐了大概五六个记者吧，然后现在到了录告别节目的时候，就剩我一个坐在这里，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凄凉的。其实在非常点播待了一年吧，也其实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记得我当时在广播台的招新的面试上的时候，师姐问我说，师弟你一般听什么歌比较多，我说就华语的歌比较多，然后欧美就比较少，然后师姐就接着问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听欧美的歌呢？然后就特别傲娇的说，因为我觉得听欧美的歌没有什么感觉。事实证明，有的时候话不能说得太慢，有的时候就人就会自己打自己的脸。可能是因为一年的时间真的很长，然后写了很多很多很多篇稿子，因为我们是日播节目，一个记者可能每周都要写两篇稿子，一篇稿子六首歌。做完一个学期之后，我就发现自己的肚子里的那点东西很快就会被掏光了，毕竟只把歌局限在一个语种里面，其实也是很快就会耗尽的一件事情。然后就开始有涉猎一些欧美乐坛的一些东西，然后在这一年里面就也想感谢一下，就非常点播的师哥师姐们，其实教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原来，不会写推送，也不会排版。第一篇记得第一篇排版推送的时候，然后就改了一遍又一遍，其实最后做出来也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排版，然后也没有特别花哨，但是就磨了很久，然后后来也就在一直进步，所以还是要感谢师哥师姐。有那么一个小希望，就是有一天校园里的广播能修好的，毕竟广播是给听众听的，如果听众觉得好，那就是真的好。然后也希望大家都好好的，然后希望接下来接手这个节目的记者制作和责编，都能够把这个节目越做越好。谢谢大家。 长安里重楼一城雨，陌上雪沉醉复有心，早知如此相遇，不如不语，首歌写尽心软散去。梦想的房间，让阳光洒满这世界，用最真诚的笑脸感受彼此的亲切。麦克风的小心愿编织着我们的家园，温暖了所有的瞬间，爱情在身边。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声音之名，守望平淡中最真实的触动，邂逅生命里最陌生的感受，沉淀刹那间最精致的神思， 给时光一个亲切的俯身，留下一阙相见的欢词或回忆的独白。 有聊万事屋，与友相聊万事将安，面包真理诗和远方， 有生之年心系相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和大家在这黄昏相聚相守在有聊万事屋，我是主播方木。新的学期，小屋在本期节目也迎来了两位新的主播，来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主播心仪。 我是主播北河。 那么我们小屋本期的话题呢，是那些年我们立过的 flag。 又是一个新的学期开始了，那么学期开始的时候，同学们常常会立下种种 flag， 回首上个学期，不知道大家的 flag 是不是还屹立不倒。哎，你们上个学期都立下了哪些 flag 呢？ 首先呢，当然是征服高数，挽救我身为理科生的尊严，结果呢，期末还不是火葬场。 我上个学期办了一张游泳年卡，想的是每天都要去游泳，这样就能游回来了。结果呢，只游了五六次整个一个学期。既然我俩都说了，方木，那你也说一下你立过的 flag 吧。 我上个学期呢，立志要好好健身，增强肌肉能力。结果呢，到了天气冷的时候，也就待在寝室不想动弹了。说了这么久，怕是还有同学不太理解 flag 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吧。其实我也不太理解，感觉它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虽然时时挂在嘴边，但是你要问我它是哪里来的词，我还真说不上来。莫非它是 fight little and give up 的意思？ 我记得它好像是二次元的一个词汇，大概指的是说了某些话或做了某些事，达成了触发不好事件的条件。总之就是下定决心要做什么，但往往很难坚持完成这个决心。 你这倒是让我想起了一口毒奶这个词，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好像就是毒奶了自己一口一样。 其实 frag 这个词并不是最先源自动漫或者游戏，这是一个编程用语，是一个变量，因为电脑里只能存储零和一，就好像对应一面旗帜倒下或者立起，因此这种用于判定一个复杂程序运行时的状态的变量就被称为 flag。 那它又是怎么延伸到我们的生活中来的呢？ 你看，这个变量在游戏编程中可以非常好地运用到剧情的岔路口上，来决定剧情的走向，于是游戏中就有了 flag 这个词汇。特别是许多游戏中任务完成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小旗子竖起来在成就栏里，可以说这个词用得非常形象。之后呢，就应用到动漫中，因为动漫往往剧情曲折，经常一个角色说了一句话，结果就影响了整个剧情的走向。比如说我去去就来，这就像是立了一个 flag， 之后一定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这种有趣的用法自然延伸到生活，带着一种不祥的信号。当然，该词也不单单是指一些不祥预兆，它更多的扮演的是一个触发机制的角色，也被用作说下一句振奋的话，结果却往往与期望相反的一种标杆。 flag 竟然还有这样一层意思。 立 flag 这个词我们常常挂在嘴边，不一经意间成了我们树立一些难以达成的目标时必说的一句话。那我们来看一看同学们之前立过的 flag 都有哪些吧，是不是真的所有 flag 都会倒呢？ 雪说，寒假要学一门乐器，早睡早起，跑步减肥，概括起来说就是要过一个有意义的寒假。然而 现在寒假已经过完了。最后这六个省略号真是包含了无尽的心酸啊。 听众 BCX 说，美食太多，迈开腿，但永远管不住嘴。之前立了一个学期瘦到90斤的 flag， 现在还是决定在微胖界继续待下去，毕竟吃是幸福的来源之一啊。 关于减肥和美食的抉择，真的是好多人共同的 flag 啊。听众徐玉 Eco 也留言说，不行，我不吃意大利菜，动不动就放奶酪，都是饱和脂肪酸会长胖的，我以后都不大想吃。什么？外滩边上那家 Goodfellas 什么时候呀？我们约呀。悲伤的看着体重计的我， 真是一条有画面感的留言。其实听众乔丹运动也表示，最难忘的 flag 是对我妈说我回学校瘦20斤，结果胖了3斤。 听众周凯月也留言说，20岁之前下100斤，好的，我现在奔3了。 众魂不吝还在留言区揭发他的一个同学用过一个头像，上面写着不瘦10斤不改头像，结果后来偷偷改了，也不知道他瘦了没瘦。其实啊，除了减肥少吃的这种 flag， 还有一种 flag 也好多人共有的。 是什么呢？ 这个 flag 就是早睡早起。听众潘思成 passion 留言说，按照之前立的 flag， 我现在应该要准备睡觉了，但是我还是想看直播。 听众 Phoebe 也留言说啊，10点睡5点起从来没实现过。 哎呀，对于这个同学我有一个好建议，这个 flag 难做到，我估计主要是因为旁边没有人10点睡觉嘛。如果纯粹为了睡眠质量的话，不如11点睡6点起，说不定有奇效。 许多同学们之前立过的 flag， 但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把握当下才是最重要的。新学期又开始了，你们打算立下什么新的 flag 吗？ 新的学期啊，我当然要好好学习，少打游戏，争取把绩点提高点。 首先呢，当然是要重振高数大气，然后在没有体育课的学期中坚持周末跑步。那你呢？ 我自然还是好好学习，然后锻炼身体。那么我们在之前的推送中也请大家留下新学期的 flag， 那么来看看大家都留下了什么 flag 吧。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啊，你看刚刚好多人早睡早起的 flag 都倒塌了，然而同学们立下的 flag 里面最多的依然是这个早睡早起。听众阿巴特能苏、玉晨芳，还有这个听众名字很长，我们暂且叫他 A 君，还有 A 君呢，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个想法。 还有一些同学想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听众蔡数据就留言道：好好学习。还有听众李佳恩说要努力读书，听众 WITB59 表示周中完成作业，不能拖到周末。 是的，还有听众一直骄傲的谢苗决定读完古拉格全岛，哈哈，那么请这位小俄男读完后把这本书也借我读一读吧。还是上面留言过的 A 君留言说，少刷朋友圈，少吃肉，多锻炼，早睡，多读书，多读书，瘦下来，瘦下来，瘦下来，瘦算了。 哎呀，这怎么就算了呢？ 因为过于艰难。 哈哈，我们可以看到啊，还有一些有意思的留言。听众四七就留言说，今年一定要看十佳决赛，还一次都没有看过，希望这个 flag 不会倒。听众 Florence 还说，想整理完《红楼梦》的食物，然后发一篇文章深夜放毒。哎呀，这个毒我一定深夜高兴的服用。 与 DDL 相伴，但同时惰性与拖延却形影不离。当我们逃避的归因与健忘，我们是否反思过杂乱无章的日程安排，随心所欲的时间浪费？当我们埋怨自己不够坚持，缺乏毅力，是否竟真正静心回顾，反思细节，总结教训，实施补救，而不是一昧用空洞的形容词责备自己，却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改进？真正可怕的不是 flag 倒了多少，而是你的斗志被消磨了多少，理性被消失了几分。 或许在说出那些豪言壮语时，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把他们视作应当严格执行的目标对待，而只是把他们当作美好而令人向往的愿景。你只是心血来潮地编织了一个个理想，却虚浮而没有支撑。你写下的是愿望，是梦，不是真正的未来。 或许你曾有过醍醐灌顶的醒悟，铿锵立断的决心，有条不紊的计划，但却没有坚决执行的态度，没有克服怠惰的意志，没有拒绝诱惑的自律，说服自己坚持的理由很少，逃避付出仔细的借口却很多，华丽的承诺，冲动的决定不少，认真的神圣感却了然。 或许不是我们不够努力，不是我们不够坚定，想要更好的自己，这条路却难免有时奔波疲惫，有时心力交瘁，有时计划赶不上变化，有时脚步追不上时间。有些 flag 或许立在了不恰当的时机，有些目标或许本就欲速则不达，有些冲突我们在取舍中学会调整，有些失败或许在指导我们制定真正有效率高可行性的计划，在教会我们如何理清眼前纷乱的迷茫，把愿景变成现实。 不瘦十斤不改头像，就应该结合自己的课表排出适量的运动表，不是节食，不是每天五次跑十圈，也不是今天上课好累。 早睡早起，每个夜晚把任务交给清晨，把手机交给梦。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不过一日曝十日寒。 脱机自习，雅思托福挑战杯，合理规划时间，高效集中精力，无意的消遣不动心，必要的交际不耽误。 脱单，努力完成你的 flag，修炼你的责任感，成为更优秀、更珍贵、更值得被爱的自己。 面对倒了的 flag， 拒绝漠不关心，拒绝无效自责，拒绝悲剧重演。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累，也别给自己轻易放下。 未来很长，青春的常态不是悠然漫步，是一路小跑，偶尔小憩，时常狂奔。 最大的 flag 是青春所有的 flag 都能屹立不倒，偶尔倒了，心还立着。 有聊万事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参与互动。有聊万事屋，与友相聊，万事将安。 有生之年欣喜相逢，小屋期待与你下次相见。 很对，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够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道谢，伤悲和承认你会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尽是妄，有深度有主张，难免会泪会光，难免也会迷茫，不睡，每一句说的对也很对，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你会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尽是妄，有深度有主张，难免会泪会光，难免也会迷茫， 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鉴于今天呀是告别节目，一向不走寻常路的阳光开启了电话连线和网络留言环节，好让我们阳光不休假的成员一起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一年来的心路历程。 哦哟，这个环节有意思，那还等啥，我们开始吧。 汪好戏的小姑娘的留言啊，她说了，每次啊她来我们阳光不休假都是扶着墙进来扶着墙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儿的零食可真多呀。 这个叶子豪的发言特别有趣啊，但是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叫做温柔的乔正景，今天呢竟然没有来，但是温柔的乔正景他其实是跟我同名同姓，然后我就来了念念他的留言。在阳光不休假的一年里，最明显的一个体验就是非常的开心，其他的学习生活还有工作生活给我带来特别大的压力，但是在阳光的时间里呢就是排解压力的时间，最最开心的时间当然是除了写稿以外，希望阳光能在这一年一直走下去，别休假了。 他没说他胖了多少吗？ 这确实啊，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呀，他们在外面蹲蹲蹲蹲蹲。 对呀，他怎么不说他胖了多少呢？ 写稿写了那么久，结果费尽心思还胖了，做了苦力还胖了。嗯，哎，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叫木子河口王的人，说自己大一误打误撞进了阳光，大二又义无反顾留下来，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每一期节目录了什么已经记不住了，但是每个人说过的感动的好玩的话，或者是大家一起做过的匪夷所思的事儿，却记得很清楚。好像我就是这样靠着情感记住事情，还是那句话，太感谢所有人把自己最青春最真挚的声音留在这里，责编的唠叨，记者的抱怨，还有主播的专注和卡壳，因为这些声音阳光会越来越强大。 那我这里呢就有一个比较煽情的了，就有一个叫韩小琴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了。韩小琴说自己从大一当小记者一直到现在，已经在阳光待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其实他在每个夜晚每个周二的夜晚呢都在这里度过，已经成为了一个习惯，但是这种仪式性的说再见啊，他最近经历了很多，他已经不忍心来到现场和我们告别了，但是还是那句话，一期一会我们要好好的说再见。 你这么煽情呢，你听我念这最后一个网上留言啊，这位叫定服装莫小贝的网友说，两年工作结束啦，大家都辛苦了，感谢所有人对阳光这个组的支持，特别要感谢我们的主播制作和记者，爱你们所有人，终于不用花钱买零食了，超级无敌巨无霸开心，希望留下来的三位好朋友好好赚钱养活这个节目组。耶、yeah, 就算我离开了阳光也不要忘了我哦。 广院广播台阳光不休假的微博，这个阳光是永远不会休假的，有幸遇见我们每一个都是宝贝儿，然后发了一个柴犬的符号。我这看了一下，我们从刚进来那会儿，还有小记者从我们当主播那会儿，还有小记者跟我们所有合照，真的是回忆满满， 回忆杀呀，凯凯。 而且那个时候我还长头发呢。 对，而且我看了一下我们所有的广播剧每一期的封面，还有每一期的， 你最喜欢哪一期？ 微信，其实哪一期都喜欢啊，所以一定多多支持我们的阳光不休假，而且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将阳光不休假继续的存档在我们每一期的订阅当中。 嗯，因为阳光不休假会一直不休假陪伴大家一起走下去的。 哎呀，你们再这样说，我觉得我们就要泪洒直播间了。 没看我一句话都没说吗？因为我快哭了， 悄悄 我快。 好了，我们坚强积极向上，可爱的阳光人是永远都开开心心的。我们现在就开始令人振奋的电话连线环节吧，来让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的来电。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贤。 哎，老朋友了呀。 在阳光当了一年的记者啊，我也算是媳妇儿熬成婆，身份即将从记者变为主播。 哎呦，掌声鼓励一下。 回想这一年啊，我在阳光得到了许多锻炼，收获了友情，还吃到了许多的零食，体重也是不减反增啊， 翻看一年来写过的稿子，内容的覆盖面确实很广，既分享过美食与好看的电影，又吐槽过身边琐碎的事，还在哈利波特的世界里环游。 小贤啊，你这个有没有写稿的困难经历啊？ 当然了，被吴大编辑毙掉的选题覆盖面更广，说起来都是泪啊。写稿子的确很能锻炼我的文笔，我的文笔已经好到了写这段话用了2个小时，每次在截止交稿前都是责编大大的以死相逼，坚定了我一定要憋出稿子的信念。 你这样说以后别人不敢加我们阳光小记者了。呸呸呸，再说说那你还在阳光里有其他的收获吗？ 那就再说说朋友们吧。我在阳光受到了师哥师姐方方面面的照顾，与同级的同学们友好相处，绝对没有吵架互相鄙视的情况发生。 那既然这样说的话，我也只好点头说是了。但其实啊，小贤来到阳光以后最大的变化不是什么写稿能力啊、友情交际啊，他最大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长胖啊。大家 关于这个吃的嘛，这可是阳光的一大特色，据说其他节目组可是都没有的哦。每个周二的晚上，我们都能吃到编辑们自费为我们买的零食。此处啊，为编辑大大们献上我的膝盖，因为你们，我才能这么稳当的矗立在这里。好了，不说这些了，阳光确实不休假，新的一学期，主播小贤陪你在路上。 好了，那今天的第一通连线呢，就到这里，小贤再见。 拜拜。 哎呀，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它在我们不经意间就悄悄地溜走了。记忆当中，无论我们是窝在小沙发上一起抢辣条，还是在录音间里面一起抢话筒，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我想我都会永远地铭记在心里吧。可以说是怀念过去，也感恩相遇。在这个命中注定是接力赛里面，我们也终于走到了终点。那么你们